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，我还努力冲走梦在鼓励，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颤抖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也受不起，风吹草动也不起。